外月光洒满我的身，让我感觉到一丝体温。为何岁月给我无尽伤痕，命运对我如此残忍。此刻空气弥漫着沉闷，还有无处安放的灵魂。当初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如今离去再无音讯。我是个靠自己打拼的女人，再也不要别人怜悯。虽然我有些时候显得愚笨，可我真不想被情所。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灰尘，开启未来幸福的大门。的空气弥漫着沉闷，还有无处安放的灵魂。当初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如今离去再无音讯。我是个靠自己打拼的女人，再也不要别人怜悯。有些时候显得愚笨，可我真不想被情所困。我是个靠自己打拼的女人，再不需要谁的温存。跌倒自己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灰尘，开启未来幸福的大门。我是个靠自己打拼的女人，再也不要别人怜悯。虽然我有些时候显得愚笨，可我真不想被情所困。我是个靠自己打拼的女人，再不需要谁的温存。自己爬起来，拍拍身。